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特別嘉賓,雷智良 香港電影的美術跑展也有關係後來商品要求又多說這個美術你有沒有看當時《春情記》《奧利花》《何世》越久越來越美術越久越來越大開你看《Fairy Lady》的幾好超郎君的漂亮那些衣服整場馬場白色可以三所有白色 它沒有一個不重色的很自然的香港片有什麼問題我經常覺得香港片可能製作成本我都覺得香港的美術都不錯但始終我覺得歐洲你看看不要歐洲舊片你說的那些以前的片的戲道、賓虛、十屆 人家哪有這樣的基礎,都這麼厲害,當年哪有CG,哪有這麼多 現在反而我覺得有些倒退香港的視野,他們覺得很滿足 但我又覺得當然有香港的特色,但我覺得始終 我反而覺得不只是舊的人,因為人手做,你看以前的大都會 1927年 這個大都會,費茲朗,德國表現主義,那些景二十多三十高 值得看大都會,推薦大都會 不過這些黑白殘舊片,那些人不喜歡看 不喜歡的,票房不行,那些人覺得沒用,看你那套愛沉迷,你大哥那套很好 第一次是這樣的陶傑你才華那麼厲害沒有的我們唯有盡量做青天你也很勤力我看到你什麼都你做盡量做飯自己看當然也得到很多有心人士幫助好像雷先生你指點一下有些事不能馬虎我覺得不要放我經常跟 這個crew的人說,給70元就來看什麼 現在正在看那隻叫做Gravity 人家的畫面現在不是看海底 對不起,現在看太空 3D 現在3D還看派、沉船、老虎游泳 引力邊緣那些勾了,現在70元在看什麼看宇宙 你還比以前邵氏、李修賢、中國超人、七金絲、邵氏、龐馬合作姜大衛到七金絲、星際盾胎、星星王德國有一個人拿到牌長江七號 周星馳就是星爺那隻大火箭close up 看到油漆的那個叫星爺我不是傑爺我是傑仔不過說回你那套我第一次真的 都很出意外都很有特別的感覺這套在你老哥幾十年學的東西偷的一些詩題材比較特別你不是走肉蒲團的色慾是有這個不是我的方法我不懂一定要drama現在的電影用落的美術度你一定要觀眾有這個要求 看整個colouring 整個系統你怎樣去譬如整套戲藍的當時有一套七宗罪的美術很棒整套戲非常好無光、陰陰暗暗沒錯還有暴機震全部夜晚下蒙蒙雨 這不是realistic 真實到最後Kevin Spacey 被Brad Pitt兩師徒進去荒野找到那一刻那場戲都是黎明還是晚上就來光的時候整套戲氛之沉鬱下雨很好 這些美術就是香港很適合美術一定要跟燈光、攝影、導演、道具、服裝一條龍 這個就要製作認真的,你就要拿著劇本由後開始唯讀 這個導演、編劇大家要共識，這場我要這樣，要這樣，然後要大家自己入腦去各自發揮，冰霜明大家腦海風暴一定要這樣，不要埋到班三九不搭八，這個又這樣，那裡又脫了，幸好有件事後來有後期，調色師可以幫你補多少補少少。 但你個輸10球最多補得700塊,咁啊同意,都向以俾你,後期都俾錢㗎大佬,你唔使逐格,冇錢就冇下氣,係咪先?唔係囉,啊,係你死慳,死慳,啊,這你慳錢沒後面就用曬飯了。買囉,好那個好好接到㗎那個行業。幾慘㗎,係咪?幾慘。啊,不過你講開那個美術,啊,我出黃宇森個圖。 職業特工隊第二集 《Mission Impossible》前面一開始玩得太像廣告，絕對是像在賣啤酒或攀山廣告，有少少火位，會不會拿著眼鏡然後劈去爆炸？你真是很清醒，背後故事就是Tom Cruise才是老闆， 所以搞到當時大家有些衝突，大家不開心，因為Tom Cruise要用他的idea去拍， 而吳宇森你知道他是武俠片拍法， 鬼佬你明白嗎？鬼佬他們的陽光、攀山、笨豬跳，他們覺得這些才是厲害，但你中國要玩飛劍、背後飛劍、放白鴿，他們是泥科，他們可能會撞，他喜歡你就是雙槍、慢鏡，但你用得太多赤壁，白鴿都用完了，他那科看中你吳宇森喜歡的 慢鏡頭、雙槍跳上的電單車，跟著頭髮飄到很浪漫、很型，他要你吳宇森成套給兩三場，他就夠了。其實他在後面想操縱，根本就是這樣。所以後期第三集他自己操刀，很簡單，因為他始終有兩個因素，第一他自己喜歡這種東方文化，第二他又考慮到亞洲市場，中國十幾億人， 另外還有一件事是他本身是新鮮，對於他們外國人來說不是每次都要搏繩。我臨離開香港去英國之前，跟你老哥去東方戲院看吳宇森導演一套《發錢寒》。許冠英，你老哥當時有一個工作室開在活道。是的，我知道，灣仔。 後來你老哥大展宏圖，我們是BBC，我一些垃圖人，後來看到整套《英雄本色》藍色，當時海港邊、海濱大道、新寧道、孖哥衣服等等，當時是很難的，因為製作費很低。 當時龍哥的邵氏出來都是一個大俠古裝形象，而法哥當時又剛剛票房又好像失利， 唯一一件事就是Leslie張國榮叫做好些， 還有朱寶義剛剛用起保和嘉華出來又是要調節的，都很慘，因為借衣服又說到借衣服又很淒涼，有些演員明明有衣服都告訴你沒有，有些 就說你要多少我隨時給你，這就是很現實的問題，娛樂圈一樣的，一層八彩你是行的，什麼事都行，但如果你不行的時候，借什麼都困難，就是這樣的。所以現在那些電影在大陸，你又怎麼看那些大片？ 這個我覺得很好，因為這個問題就是現在我們面對未來或現在發生的問題，在國內的大片我想你都看不少，我自己覺得 始終他們的模式都是走不掉他們那套框框， 就算很突破也有幾套， 但我始終覺得他們都要細製，可能是文化部或票房， 馮小剛的例外， 但其他那些張藝謀我大膽說， 十三差的都已經拍來拍去， 可能他都很想拿獎，我大膽說， 但他拍出來已經是一個模板， 一個symbolic的東西， 變成一個模式，這就是他的風格，我覺得小津安二郎、你看人家大島豬那些，誰會重複自己的東西，這些內涵我經常覺得都是一個民族性，說的大島豬老性，可能上一套收得，老闆下來不好了，都是好像上套一樣，都有這個因素，因為他保證，他不需要創新，我總之要跟這條線，所以有些戲，好像我們當時英雄本色，雖然很舊的片， 之後有六七十套跟我們，無論大大小小，個個大樓、長槍、眼鏡，個個都是這樣，雙槍。 那時這套是受法國獨行殺手演，阿龍迪龍，所以他現在有人想找他翻拍《獨行殺手》，但事後我不知為何又告吹了。我不知道吳大道如何拍華工血女士，那套美術怎樣做，全部爛身爛世，《貧賤孤吏》、《唐山大地震》，全部一個通，那套美術也不錯，開頭那套很厲害，那群農民餓賊 那群火把搶遠遠搶地主的糧食，那場很厲害。因為他們這樣，譬如我去到西安，他們的電影學院，他們的美術學生講的教育全部是做這些黃土地、蘭屋、紅高糧、粟米，他們很拿手的東西，一拍就是那些。但我們香港導演拍的這個水土文化， 北方人在西安 自小在黃土高原大，你見盡就是那幾個顏色，黃土、灰，連葉都是灰的，天有時是蝗蟲，真的蝗蟲，不是廣東道那些，整片吹過來，那塊田就光脫脫。但是你要記住，外國片有叫《Days of Heaven》， 人家拍黃蟲，為何人家拍得這麼厲害，就是美術修養問題。如果有機會各位觀眾去看《Days of Heaven》，當時我記得是第一影院，Studio One，在Center，當時哪有設置，但問題是灰色也要玩得漂亮，你不要以為Grey Tone，其實在我們美術上，灰 最難玩是最高的，一灰是不定色，即是我們水墨中間色，黑人黑夜食芝麻糊見到烏鴉，你大佬看什麼，這些高手就懂得分層次，只要一灰如果你玩得好，當然要涉及到以前我們菲林問題、拍攝問題、光源問題，還有景的問題，光圈的問題，沒錯，你的灰色你可以拍得很漂亮，但我發覺香港沒有人拍灰色， 不敢死的 高清的大佬，怎麼拍灰色？ 因為灰色，如果你拍那個早上黎明時分，或者快黑的時候，第一，那個組數不夠，你要拍到那些天，要catch到那三幾分鐘，接著那幾下 演員又不可以太多NG，所以香港和歐洲就不是，你沒有時間和沒有成本，香港歐洲不同，歐洲那些天可能穩定一點，氣壓低一點，藍色和光是漂亮，耶穌光特別多，還有今晚拍和明天拍的可能那個 相差不太大，香港走得很快，尤其現在煙霞在北邊飄過來，落場雨天又變成散花，那你怎麼連戲？ 所以你看人家的National Geography，國家地理那些， 哇，可以兩個月補一個天，或者一個叫Home， 法國導演拍了不知一年，在很高空拍攝下來整個地球 叫Home， 家園中文叫HOME， 那個畫面都是畫，完全不是一套地理片。 網絡8-1903.com 多小天下事，進赴笑談中， 光明頂 陶傑，特別嘉賓 雷智良，這個電影的美術真的很重要，當然啦，現在的觀眾如果沒有要求就無所謂。香港有一種喜愛夜蒲，經常在夜晚的酒吧拍，很多霓虹光管斬斬下激光、雷射， 這些都頗哈味，沒有辦法，其實是有些限制的，所以有時都要選擇，所以霓虹光管那些Neon Light，那些霓虹光管的色，甚至斬動都會影響了你的色調。 所以這個也要跟李先生說得很對，攝影師 那個捕捉很重要，一定不可以你自己獨立出來說我喜歡這樣，你一定要跟攝影大家合作。 到底這場通或者很難說，香港電影雖然有八、九十年歷史，都有， 但香港的電影觀眾傳統上看靚翅伯如麗珍、胡鵬、朱姬、莫康時，因為鏡頭定鏡沒有什麼美術<笑>

日本瓷器，那些花樽鬼迷那麼高，真是漂亮到很精緻。 人家日本東西是不是很厲害？ 我記得當時他買了一種叫西鎮織，和田米美跟我很老友，有時候說西鎮織日本最漂亮的日本傳統服飾是逐條線逐支針去縫、逐個繡。而且日本人有一件很有趣，他們真的由下底的層次上去，全部都是有他們的特色，你說的包裝就算一樽酒那麼簡單，都贏了。日本其實是一個美術立國的國家，你從這個角度絕對認同。 那些野的包裝和服，那些園林，田，真是正到無倫。你看回以前小津安二郎或黑澤明，那些用心棒，電影的舞，他本身有一個文化，你看他們包裝裡面的道具，一杯茶、一個古箏、一個古琴。 梳頭髮的梳，日本的屋仔，有一部電影，你不知道有沒有看過，叫做《花灰》，即是妓女、頭、靚到，最近整容天后的那些美術，真是日本人傳統流下來的那種文化。你看人家紅白歌唱帶了舞台，看人家的衣服，以前 所以日本這麼盲目反日，但日本人的梯士覺得三百年都學不熟，人家很厲害，厲害，他可以將一隻碗匙計手錶拆開幾百件擺在書裏解釋，我當時我年輕人看到呆了，一架單車拆到好像拆骨，他的研究精神，當然不要說反日，先說文化，今天不說政治，其實我這個節目全部都跟政治無關，最重要是跟 common sense、邏輯和品味有關，絕對是，你是日本那些 好，學人家學不到就學什麼，學不到就學什麼，別說這些東西。日本是真的最學到法國的，我覺得。為什麼呢？法國的顏色都漂亮，法國意大利，你沒有看貝托魯齊？當然有啦，那些顏色真的漂亮，人家拍末代皇帝，末代溥儀，人家用美術贏你，你真的很好，你李漢祥的戲不順又怎樣？沒辦法。 吹咩？人家是用皇帝大婚洞房花烛，整个房系吉嘅，但啲被系红嘅。犀利，你话系咪啊？ 仲一场荷花池，荷花池个奶妈喂奶，哇！你点解有冇发觉佢大家一齐拍荷花池，点解唔同？ 就系嗰下个剧，咁你话唔地道，冇正宗中国味，话知你啊套戏喺世界上卖咪得咯，系嘛？系啊。 挺厲害的，貝托魯奇，意大利導演，攝影師都很厲害，不用問，因為那天人，攝影全部是。 陶記你要知道，他們的 research 搜集資料可以做幾年的。香港你告訴他做多久？一個不行，老闆不給時間，賣位，排期，沒期，姐仔幾早啊，大哥。 條女很多戲，沒得接不到。 即是你或者死不死，好，多謝雷智。多謝，下次有空跟他們說多些美術的香港。 好，一定。 下星期一晚11點光明頂再會。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星期一晚繼續決戰光明頂。